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小丽。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就咧，嗱，上个礼拜啦，即系其实呢一个打风啦，系嘛，呢一个就天鸽啦，咁今个礼拜就又嚟啦，天鸽之后就喺 VN 啊，又有个叫咩啊，嗰个叫咩名啊，八号风球啦，总之就有一男一女啦，系嘛，即系呢个，咁但系咧，嗱，澳门嗰单嘢咧，澳门天鸽咧，因为其实之后处理嗰、那个执手尾咧都几大镬嘅，其实系。咁但亦都當然啦，即係我哋網台界啦，我見好多人去 comment 呢一個澳門嘅問題啦，即係今次嘅倒瀉落蟹咁樣樣啦。我發覺即係澳門人呢，其實嗰個反應都幾激烈啊。咁你唔好話乜嘢啦，即係 唔係啊？你好似好簡單啫嘛。講翻唔單止上一個禮拜講開即係不可抗力嘅因素呢樣嘢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免責條款嗰樣嘢，好多即係保險合約對面都有。我冇 check 過嚇，不過我估咋。系咪？你當然可以用政府嘅壓力裏面叫你一定要賠咁都得，係咪？你即係你都一國一制㗎啦，即係啲黨企，就係即係黨嘅企業嚟㗎嘛，大佬屌！另外一樣嘢，上個禮拜我同你都有拗㗎，我咪話你去到咁嘅環境都冇辦法㗎，你都要出動解放軍㗎。我話美軍都殺啊嘛，又當聽唔到喎啲友屌！即係我嘅 position 啊，你有唔同意見啦，咁你大佬呢啲節目梗係有唔同意見啦，大哥就當咗係。系咪啊？呢样嘢亦都系好吓人嘅啲友，我唔知啲友 get 唔到个 point 咧，因为我自己都听翻上个礼拜节目，我见完啲 comment 之后，我咪讲大咗咧，屌我唔系嘅，我好似唔系讲个 point 嘅噃， 系 嘛？我同你唔同意，我话美军都杀啊嘛，喺咁嘅危急关头，有乜计啊？喂，同埋啲人唔明香港人所谂嗰样嘢系乜嘢？香港人讲紧一样嘢就系、是，喂呢、這个政府净系攞钱砸死你啊！平时系冇做建设嘅。唔系向你哋个民心啊呢样嘢，喂，所以唔好玻璃心啊！我觉得即系入澳门人喺呢个时候系要团结嘅，系即系就算你话拍掌欢迎解放军嚟帮你清垃圾，我觉得系冇问题嘅，我个人嘅睇法啊，因为喺嗰个关头里边，大佬你靠佢嗰啲即系所谓嘅市政或者食环啊，佢边度搞得掂啊，大哥？系咪啊？咁但系你就系反省到成个制度嘅问题喺边度啊嘛？你完全个反对派不能够监察到个政府啊嘛，而呢个政府靠一样嘢系成为可以有一年六万几蚊呢一个嘅美元嘅 GDP 嘅收入嘅，就系靠赌钱。难听啲讲就系叫做即系靠老共啲贪官走嚟洗黑钱。有一段时间喺度习近平上台之后，咪全部禁晒呢啲咯，跟住咪股价大跌咯。你睇澳门啲股票知噶啦，大哥。就是所有賭場收入即係少咗好多嘛，同埋你諗下一樣嘢，清嘅地方係清咩先？係清賭場附近嗰啲地方啊，啲酒店啊。 係啊，呢個好唔人道啊，呢個係。咁你變咗就係話，你好多人佢自己屋企都倒瀉落蟹咁樣，喂，浸到即係呢個浸到上五寸下五寸啊，都要翻工係嘛？即係你成個你其實你唔好話乜嘢啲公司唔人道啦，你公司唔人道，喂，你呢個叫做 market failure 啊？系嘛？即系政府作为一个公权力，佢觉得呢一个制度有问题，佢应该喂你系勒令放假，大佬你咁大镬系。 咪但系你见到星期三嗰一次，佢系香港挂咗十号风球两个钟头，佢先至挂八号啊嘛。 唔系，但系只不过咧就系、是、今次， 佢就想焗你啲友翻赌场，因为大部分都系翻赌场噶啦。 但系只不过咧就今次咧，即系你有啲。即係古古怪怪嘅網友啦，咁我哋花生供應冇嘅，咁但係就其實你見到咩澳門咩起底組啊，花生台起唔係澳門高登起底組嗰啲啦，咁其實係有啲人係好惡毒嘅，其實就係專登咧借呢單嘢咧就挑動呢一個咧，即係其實我同金英都講過啦，即係 港澳矛盾， 係嘛？即係呢個要小心嘅， 咁但係我覺得就你如果你話講到好似曾志， 唔係咁有啲説話又難聽 嘅。你曾志豪嗰啲就要真係，唉，即係自己攞嚟啦，大佬啊！ 咩講白金嗰啲嘛，係嘛？屌，嗰啲嘢講嚟做乜啦，大哥？你應該從呢一次，你令到澳門人反省過去咁多年以嚟衍生出嚟嘅問題啊嘛，係個制度啊嘛，同埋你嘅政治嘅傾向嘅問題啊嘛，就係因為你全面一片紅啊。是親共啊嘛，搞到成個政府都係冇監察㗎嘛。 極度依賴大陸。咁你變咗就係話你而家見到呢，即係你就算我哋香港都有咁嘅傾向越嚟越。即係譬如你話水塘可以唔要啦，係咪鋪平個水塘啦，係咪攞嚟起屋啦。咁你甚至乎就係其實你之前佢都有個嗱，而家講到呢、這、一個佢而家做嗰啲，喂你搵地起樓嗰啲根本就係、是、又係咁樣做法嘛。其實你搵嗰啲地起嗰啲楼唔系一般小市民住到，因为佢冇交通配套。但系你做嗰样嘢系令到香港人咧嗰、那个自主能力就削弱咗。嗰啲所谓自决啊、独即系港独派咧，其实第一就应该要跳出嚟屌佢嘅，其实系系嘛？喂，你而家系令到香港人嗰个自给自足嗰个能力啊，系削弱咗啊嘛？你讲咩独立？即系讲真系嘛？多鸠鱼，即系呢个好紧要嘅嚟嘅，呢、這个系。你而家大陸就係、是、你見到佢乜嘢唔使講，其實佢而家嗰條紅線就係話佢係反對港獨啊嘛，係嘛？咁你冇經濟嘅獨立能力，咁你就自然唔會有港獨啦。咁你自咩決啫？係嘛？呢、這個係要從基本做起嘅咩？呢、這個係係嘛？ 不算啦，係即係你話當中你話有咩澳門高登起底組嗰啲，可能係刻意咁挑動嘅一個矛盾， 係嘛？ 係咪？刻意咁挑動你嘛，但係好多澳門人係好清楚嘅，佢係睇香港傳媒嘅，佢睇香港人嘅反應，因為我哋喂佢哋嗰啲報紙全部都係唱好政府嘅啦，佢真係連一份反對派嘅即係報紙都冇㗎，你諗下幾大鑊呢個地方，跟住選親舉。都是呢一个嘅亲建制派系势如破竹咁赢噶。 唔系，但我哋即系你话作为香港人都要小心啲啦，系嘛？因为其实中央成日攞澳门嚟做香港嘅模范。咁当然，即系香港人咧，今次喺呢件事里边反应咁激烈咧，去批评澳门咧，其实我嗱从好良好嘅意愿去睇咧，其实我哋系出咗一种自救嘅心态。即系我哋自我警惕啦，系咪？ 唔系，老实讲，同样嗰样嘢发生喺香港， 系 我估香港人都系会孖到飞起嘅。 系啊，系啊。 个问题啊，反映喺边度咧？澳门人，澳门嘅朋友，即系麦交 friend 嚟啫啦。 嗯， 喂，其实你哋应该嘈得好紧要。 系啊，应该系。 你唔应该，唔系应该系香港人去嘈啊？关香港人乜事啫？ 用批判能力， 我哋除咗去旅行，去睇你嗰啲咩水立方。系咪去赌场赌钱、去旅行之外，去享受你啲葡国美食之外，关我哋咩事啫？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都戥你紧张啊！你嘅政府变成咁样咁无能， 唔系、你澳门都尚且好啲嗱、啊，佢叫做系嗱咁，当然而家越嚟越多文章喺度开始写啦，就系话咁样先死十个人，你信唔信啊？咁样样 咁佢可以攞美国嚟做咩添？攞休斯敦嚟做咩？哈士比例添，嗰度死咗二三百个。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唔可以俾佢最差噶。你唔可以俾佢最差嘅情况噶噃。你自己一个咁高度经济发展嘅地方，成50万港纸，即系平均每一个人嘅年薪。你搞成咁。你搞成咁喎、 啊？系啊！ 喂，你仲你唔骂你嘅政府，你走嚟闹香港人做乜 Q 嘢啫？我真系奇怪啫、啊。虽然我啲友讲嗰啲嘢系即系好凉薄，系完全冇体谅嘅，即系我就唔会讲得出就系话咩攞白金啊嗰啲成嗰啲嘢，我都唔会好似陶杰咁喺度抽水嘅，系咪抽啲人啲水做咩？ 陶杰就解释嘅，佢就话嗰阵时就冇死人嘅，其实佢就话佢嬉皮笑脸嗰阵时未死人嘅。 唔系，但系你睇另外一个角度就系、是、你会睇到澳门而家个政府系点样钳制个言论啊嘛。因为如果佢真真正正聚焦，然后问翻喂，我哋年即系收你9000蚊，但原来你俾出嚟嘅服务系咁嘅样嘅，喂，咁其实成个政府真系有倒台危机。 其实咪就系另 你谂下，有两个阿叔阿婶，我唔知系坚定留呢段新闻，都系睇苹果嘅啫。我哋吓、啊，我而家要讲埋个 source 啊，整埋个 footnotes 啊。喂，就系佢喺 Twitter 里边咧，唔知系讲嗰啲 微信啊，其实 微信系嘛， 系啊， 大镬，你用呢个微信做， 喂，你讲个灾情啊，屌即刻俾人喐啊，话佢唔知咩好似廿三条咁啊，呢、這个制造虚假消息啊，我唔知系坚定流啊， 系啊， 我唔知 坚定流啊，其实你点样验证咧？系嘛，即系你。我又唔係嗱，我哋上個禮拜講啲嘢，因為我哋有谷友，其實都喺度 challenge 我哋嘅，都話：喂，你啲嘢有冇證據㗎？唔好亂咁噏喎，咁樣樣。咁我真係有報道我先講，咁我之後貼翻出嚟啦，係咪？ 唔係，咁佢都係嗰、那個係善意嘅，嗰、那個 都我相信都係善意嘅，但係有可能比較緊張啦，係嘛？即係咪即係去到生死關頭，即係可能佢係去到連嗰種批判嘅空間都冇，因為。佢只能夠係顧生死嘅啫，但你睇下一河之隔，即係喂，你睇下澳門，唔係你睇下珠海，珠海真係撲街喎，大佬，即係完全係冇消息嘅喎，你揾唔到喎，上網係嘛？呢、這個冇得人驚啊！呢、這個喂，其實唔係爭好遠嘅咋， 咪所以香港人咧係除咗政府之外， 啊、 除咗嗰啲擦鞋仔之外，我係有自我修正嘅能力嘅。即使话我，你话我哋 GDP 平均即系四万几美金咯，系咪？系差过你都好，但我哋有自省能力嘅。我哋第一个唔会问，即系其他人究竟点话我哋。我哋调翻转头去问，就系点解我哋搞到个咁嘅政府出嚟啊嘛？ 系 点解我哋过去咁多年嚟，我哋冇努力争取一个民主嘅社会啊嘛？对澳门人嚟讲系咩示范呢？就系、是、即系其实佢哋都睇住我。我记得我同阿吴国昌倾过偈噶嘛。佢澳門冇咩好爭噶啦，屌香港有咪澳門有咯咁。我心諗你咁諗都得噶，大哥。 你唔可以咁樣去。 你應該靠我哋，大哥。你靠我哋爭取到普選，你就有普選咁。咁即係點啊？咁不如你話我等習近平做明君啦，大哥。 唔係啊，好大鑊嘅呢個，即係你等運到啊！即係你老嗱，我哋成日講喂老百姓之所以老百姓就係成日都望天打卦等運到，係嘛？suppose 唔應該係咁噶嘛，即係香港公民社會好成熟噶嘛，有自省有批判嘅能力噶嘛， 同埋有自動修正。 係啊，呢個好緊要啊！即係喂，你睇下動車，喂，你個溫州動車又好，大陸有好多事故都好，喂，即係舊年啦，咪長江三峽啊嘛，落又沉船又剩，喂，第一時間要做一樣嘢就係維穩，就係封鎖消息，死咗都唔知咩事。 喂，所以香港咧呢個公民社會咧。即係嗰個批判嗰個角度咧，無論你即係覺得嗰啲嘢係即係會唔會過火位，會唔會係太涼薄都好咧，其實佢有一個好健康嘅即係作用喺度。即係雖然你話香港係冇一個民主嘅社會，我哋嘅法治係倒退緊，我哋嘅自由都係倒退緊，但係我哋嘅人係真係不為所動嘅，不為五斗米折腰嘅人嚟嘅。你諗下廿三條當日立法嘅時候，我哋幾多人湧出嚟？你温家宝嚟做嗰啲 show 都冇用啊！去探呢、這个探嗰、那个，我哋都不为所动啊！我系话俾一个政府听，我唔捻妥你嘅。 嗯， 喂，呢下真系呢下就系我哋值得为香港人，点解好多社会人士就为自己拍手掌啊？ 嗯， 喂，就系、是、真系我哋系喺最紧要嘅关头，我哋肯行出嚟啊嘛！即使我哋知道毫无成果，我哋都愿意行出嚟啊嘛！喂，你估？上兩個禮拜你唔喺香港嘅時候，我哋行出街個你當三四萬人咧呢時係嘛？行出嚟你都有成果㗎。阿銘咪繼續喺個監獄裏面，你真係 release of political prisoners 啊？梗係冇啦，大哥。咁但係都要行㗎，我要表態啊。 嗯， 我唔妥你啊。 嗰、那個其實為同行者打氣個意義， 唔係講一嗰件事 啊。 究竟是最后达唔达到短期的目标、 嗯、 而是我哋要积聚我哋嘅民气，我要话俾呢个政府听，我系唔妥你嘅，大哥，你咁样搞法，喂，香港人，你讲点样港珠都好，即系俾啲本土派批评我哋都好，喺呢啲咁样嘅重要关头，即使我哋系毫无结果嘅，亦都冇人俾钱我哋出嚟嘅，行到身水身汗嘅。屌我就系企喺卢压岛，企咗一个钟头三个字。 唔系你就系偏偏唔可以俾当权者沾沾自喜、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你唔出嚟咧，佢真系可以攞呢样嘢，然之后嘲笑翻你转头咧，俾人睇唔起嘅。唔系即系香港人就系、是、你真系为啖气嘅咋，其实系你为啖气都要噶。 唔系好简单啫嘛，如果真系要比嘅，我哋嘅六四同澳门嘅六四，离天万丈啦，争到大哥。即系我哋唔会俾呢啲嘢系冇意义嘅，但系问题就系、是、你自己嘅国民要反省你自己嘅公民角色喺边度啊嘛？ 你话你自己爱国啦，个国家搞捻成咁样，你连一句说话都唔讲，你估声吞咗佢？因为你收咗9000蚊，我唔会话佢咧系白金，但系你收咗个9000蚊，令到你班友仔个个心悦诚服，觉得呢个政权系冇问题，觉得冇一个民主政府都系冇问题。你就好似吴国昌咁讲，你靠香港人啊？我屌香港人已经好忙噶，大哥，学啲热狗话斋，屌我哋已经即系关注全宇宙噶啦，已经系系咪？中国嘅民主，屌你刘晓波又系我哋搏出嚟，冚家祥系咪？出嚟几日，又系身水身汗，系顶住喺个中联办嘅门口，我足足企咗半个钟，我都冇乜汗嘅。你嗰啲肥仔系大镬，屌！我都由头落到落脚。 系、哎、我嗱，但系啲网友，珠海唔系冇台风新闻，系嗰啲即系伤亡新闻。大佬，即系你如果你话即系隔一河之隔，系嘛？即系你讲呢啲乜嘢，你自己睇翻啦。即系其实你讲，你就系讲嗰个一片浪藉啊，嗰啲新闻图片，你有冇咁多啊？其实系咁，但系当然啦，佢亦都停网、停水、停电。你去到咁大镬，你都冇消息，系嘛？即系呢个系好奇怪，呢个系咁。但系我哋即系要当头棒喝嗰样嘢，就系第一样嘢，就系嗰个所谓中国模式啊！你近年咁霸道、咁霸气，系嘛？沾沾自喜，喂，系咪值得你骄傲啊？其实系 真正发展 系啊， 背后究竟衍生咗啲乜嘢嘅问题？ 有冇人本嘅精神喺度啊？吓、啊， 即系所谓即系曾志豪讲噶，买嗰啲白金 系。 系嘛？即系佢其实个意思就系在于，俾钱你都冇捻用啦。 系啊， 你个政府搞成咁，运作系完全唔 efficient 嘅，系冇效率嘅，或者不系急市民所急嘅，咁又 Q 用咩？香港你话即使即系回归之后，所谓主权移交之后，即系已经廿年啦。喂，但系我哋一样有嗰啲咁嘅建设噶嘛？嗰啲疏水嗰啲地方咪使十几亿噶嘛，大哥？咁即系话政府都仲同你问责啊，大哥。喂，嗰阵时候你谂下、上环、西环嗰啲街坊、嗰啲铺头， 地下蓄水池，香港系比较多地下蓄水池。咁呢个就真的 喂，你都系真系有反省过，你真系有做建设先得噶。 即系呢个你唔好话，你唔好话咩殖民地，即系你话咩要去殖化乜乜物物啊？香港哇，嗰啲殖民地思维好劲啊！唔系殖唔殖民地啊，同样都系殖民地，而家都系殖民地嚟。 仲有一样嘢，有啲嘢。唔系黑猫白猫，我理得你啊！捉到老鼠就好猫啦。无论嗰啲价值、嗰啲建设、嗰啲货品、嗰啲服务，我理得你系美国人定英国人定系欧洲人定系非洲人啫。OK 咪得咯，我咪立咯。喂，所以有时日本仔喺呢个问题上面系叻过你中国人嘅，你就喺度大民族主义玩嗰啲。有 Q 用咩？淨係你中國製造先得咩？大哥，你係靠平嘅啫。而家喺個世界工廠裏面，無論你嘅觀念、你嘅主意，無論你嘅產品同埋服務，無論你嘅生意，喂，全部都係講從優㗎啦。有邊樣嘢好嘅，我咪搞邊樣嘢。我理得嗰樣嘢係抄英國佬定係抄美國佬先得㗎？有乜關係啫？係你自己用民族自卑感嘅人啊，先至覺得嗰樣嘢樣都 Made in China 嘅啫，屌！系咩原差嚟？又点啊？你嗰啲中共嗰啲高官，全部都仔女送晒去美国，送晒去外国， 包括 周围买楼，买晒美国啲楼，跳。 即系尤其系阿黄岐山系嘛？而家唉，即系大佬。咁啊，即系你讲到澳门咧，咁啊最近有一个人出事啦，系嘛？呢一个系边个咧？咁就系、通常攞嚟搭躲用嘅，呢、這个就叫李刚啦，咁样样。咁啊，李刚咧就今日有消息啦，就系话佢就严重违纪啊。嗱，其实佢早前咧，其实佢都已经大镬噶啦，因为佢譬如佢自己嗰个侨务办，佢突然间佢就系冇捞啦，系嘛，咁啊即系撤职啦。咁而家今日仲即系讲到明，其实系你中联办免职啊。咁你呢、這个副主任吓，咁同埋就系你而家咁就 主任。澳门嘅 严重违纪，咁但系咧，即系系咪涉贪咧？咁但系我哋好自然咁样谂啦，就系、喂，点会唔涉贪啊？即系如果你系严重违纪嘅话，同埋佢喺香唔系，即系如果你喺澳门已经出事啦，据报嗱，据苹果嘅报道咧，就系话咧， 阿李剛之所以出事，就係、是、原來係阿、即係學校華篤灰，咁就話佢亦都有好多嘢啦，即係譬如佢啲賣畫嗰啲啊，佢賣畫籌款嗰啲啊，又係即係哇成去到即係幾百萬至到一千萬不等啊！咁呢啲其實你香港嗰陣時都係，其實係喂，如果係咁樣嘅話，阿張曉明係咪都賴嘢咧？ 喂，李剛開先例噶嘛？李剛係張曉明嘅前任啊， 係嘛？即係係咪都應該賴嘢咧？即係如果你呢個係罪名嘅話， 喂，其實佢咧喺2012年咧、突然之間同除咗李剛之外，嗰陣時候啊，張曉明個上手一時叫唔記得咗叫咩名？ 彭清華 係啊，嗰啲全部咧係冇鞋玩劇走嘅。突然之間嗌走嘅，跟住李剛就調咗去咧，其實係明星暗降噶嘛。佢本來係副主任，跟住你去到澳門就係做主任，但係其實個級數係低咗噶嘛，係嘛？其實嗰陣時候已經有人覺得好奇怪噶啦，即係無論彭清華同李剛咧，喺一個好急嘅時間裏邊咧，係離開呢一個中聯辦嘅崗位裏邊嘅，係喺香港中聯辦。咁點解我知道咧？就有啲建制派，我聽人講嘅啫嚇，就話啲建制派咧。是连同佢戰行啊，或者系食餐饭嘅机会咧，都系完全冇嘅。 嗯，系啊，系啊， 即系大概一个礼拜到嘅时间嘅啫，即系通知你叫你调职或者系调翻去。 即系佢嗰阵时已经叫做系大病调职啦，系咪？可唔可以咁讲咧？咁但系嗱，因为其实 政治病系嘛，你意思系？ 咁就系、是、因为李剛咧，其实你而家叫名义上去澳门啦，系嘛？咁但係當然，即係其實佢自己佢喺呢一個香港做呢一個中聯辦嗰陣時，其實都做咗好長時間。咁亦都同阿宋林嗰啲好 friend 嘅。咁嗱，因為其實呢個好大王嗱，宋林咧咩時候發揮作用咧？咪可能就係而家噶咯。喺十九大時間咧，即係你因為而家已經公布咗十九大啦嘛，係嘛？即係係十月嘅時候就開 幕。十八號。 咁你十月嘅时候开幕啦，喂，咁就当然啦，就我哋会将会知道陆续会有戏睇㗎啦，其实真係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啊。咁我相信呢郭文贵啊呢个几月呢都要积极咁样去 mon 实喎、啊、大佬。 唔系你觉得佢个最近嘅人事调动都好奇怪㗎、啊、即係个例如嗰个时候重庆即係代替阿薄熙来啦正式个咩孙政才啊嗰啲明日之星啊而家嘅李剛啊呢啲呢。喂其实你睇到嗰、那个即係权力嗰个嘅重新布局呢嗰、那个移动喺度。 嗯。 包括今日呢、這个咩博信啊定係明镜讲嘛就话成个军委会所有嘅成员都会全部换嘛。常委得返几个嘛。嗱你唔好话博信啊唔好话明镜嗰啲唔准啊屌嗰啲全部系杂派嚟㗎收购晒㗎啦虽然你话佢喺海外咋其实佢啲消息啊同郭文贵系不遑多让㗎包括香港01啊屌全部都系杂系嘅即系网媒嚟㗎你唔好以为嗰啲嘢佢唔重视啊屌佢就而家出口向外销啊屌大佬。我哋全部都系及实佢嘅。如果你睇中国动向嘅话，当然啦，即系大纪元嗰啲睇少啲，或者嗰阵时好似城报咁一样啫嘛。即系你唔好信晒大哥，但系咧呢啲肯定系准过城报同埋大纪元噶。如果你想睇中国嘅政治动向嘅话，而家好明显，个个都贪污噶啦。呢、這个世界即系天下乌鸦地一样黑。不过咧就攞贪污呢样嘢咧，系作为权斗嘅一个手段嚟嘅啫。 嗯。嗱咁，但系其實佢而家陸續有啲嘢爆出嚟啦。咁啊，蘋果就話啦，咁除咗即係頭先話啲咩字畫啲，嗰啲好枝節嘅啫。咁就話係佢一四年嘅時候，咁佢出任呢、這個即係、就是、中聯辦主任之後啦，咁就力推呢、這、一個橫琴啊，成為呢個第二個澳門，甚至就做呢個一島兩制話。喂，呢、這個似唔似咧？即係我哋所謂河套啊， 河套區。 边个推河套最落力啊？ 咪就系呢个梁振英咯，当年佢 吓咁，即系讲真啦。嗱，你而家你好大镬噶嗱，会牵涉到几多人咧？系嘛？即系你李剛如果同阿宋平系有关嘅，咁哇，其实你谂下，梁振英都惊，因为嗱，而家佢系喺大陆担任公职啊，吓 佢都系人大代表嚟噶，李剛啊， 系啊， 喂，佢唔低噶。 唔系你唔系咁你讲梁振英佢系净即系呢一个咩啦政协副主席添啦。 唔系但系我始终觉得梁振英咧系佢最后咩一个棋嚟嘅。佢喐佢咧就系、是、代表咧真系佢要清洗呢一个力量甚至乎喺香港挽回嗰个形象。但系叫佢唔连任呢、這个一个deal咧系明显嘅。即系我你唔好喐我 我唔连任啦，为咗你即系香港嘅即系社会嘅稳定，而佢需要做嘅嘢，佢都做得七七八八啦，已经。即系个人嘅角度嚟讲，但系如果你问，即系跟住会系咪排队咁样喐咧？我觉得我讲唔实，真系好 uncertain 呢样嘢。究竟梁振英系保唔保得住咧？其实系一个风向标嚟嘅。你杀到埋去嗰度咧，其实应该去到好尽噶咯。因为你同人 make 咗个 deal 啦嘛，就话你唔好连任啦，系咪？你都赢 Q 到噶啦。第二，即系你影响到我喺香港里边嘅管治嘅，咁你夹柒啦咁样。咁你而家再喐佢嗱呢样嘢，我真系估唔到老共啦。如果系咁就，即系你做到咁狠嘅话，嗱，当然我觉得佢系最后一个棋子嚟嘅。佢需要嘅时候就攞你 UGL 单嘢出嚟制你棋，你就冇得 at 噶啦。亦都可以氹下香港人开心，亦都可以帮下林郑嘅管治。 而家暂时冇咁嘅必要啊嘛，但系讲紧 暂时未需要，所以佢未喐呢一步。但系佢始终系佢一只棋嚟嘅。前一个阶段好明显 make 咗呢个 deal 噶啦，咁所以即系暂时嚟讲，我个判断咧同埋估计咧就系梁振英仍然系安全嘅，即系你唔好攞嗰啲 UGL 嚟分析啦，嗰啲系冇意思嘅，大佬最后都系个政治决定嚟噶嘛，系咪？ 政治决定，咁呢啲系把柄嚟嘅，咁把柄你对于即系老共嚟讲或者习近平嚟讲，呢、這个其实控制你嘅手段嚟嘅啫。 谂下中央都走去问梁爱诗，究竟梁振呢单嘢有冇事？而如果我哋冇估计错误，正如我讲好多次嘅，廉政公署而家个专员就系白韵禄，好多人话佢系地下党员嚟噶嘛，佢要告咪告咯，拎咗去律政司，咁啊袁国强一定配合噶，大佬林郑咁啱 at 啊，不过你就香港就好丑噶啦，即系排住队两个行政长官，全部都系贪污，好似第三世界国家，好似韩国嗰啲咁啊，屌做完总统之后个个都。即系成为阶下囚啊，大佬！ 个人唔系第三世界国家嘅，不过就咁讲啦。你香港有任何特首，即系你话贪腐都好，喂，你同中央都脱不了关系。呢、這个就 咁啊，梗系啦。你而家嗰个权斗延伸到香港，喺过去尤其是梁振英嘅当权嘅年代里边，系睇得好明显、好明显噶嘛。系成个局系就系延伸，究竟有边一啲嘅派系？利用佢嘅影响力喺香港上下其手，喺经济上边，喺政治上系搞和佢。有啲人嘅讲法啊，即系赖落去习近平度，同埋边啲嘢系有习近平嘅手影嘅。喂，我真系估唔到、啊。你只系可以话一样嘢，香港过咗几年里边，所谓嘅港独，所谓嘅本土，就系、是、梁振英嘅阴谋里边系设计出嚟噶嘛，令到中央要一致支持佢啊嘛。去打击香港嗰个嘅一国两制嘛，打击香港人嗰个嘅信心啊，对香港。 但系而家你梁振英系利用咗所谓港独本土，亦都俾习近平一个公职，因为而家成功收紧到香港人嘅自由啊嘛。 而香港人系冇得 at， 即系玩到去呢一步咧。你谂下前嗰个阶段，我哋上一次都讲嘅，玩到去国歌啦，已经玩到去宣誓啦，玩到 DQ 啦，玩到拉政治犯啦，已经。呢啲嘢完全唔可以，即系跳出咗个框架，就系、是、由雨伞运动之后，再到去旺角嘅骚乱里边嘅分析噶。因为系有人特登挑动咗成个所谓嘅本土主义啊嘛，香港民族啊嘛。第一，你喺个战略上系错得好紧要。中国嘅转变同香港已经系密不可分嘅。如果你玩呢一套香港民族主义嘅话咧，其实你 Annie 嚟紧自己 ，Annie 嚟紧你同国际嘅关系，因为你冇英美能够支持你嘅，而老共系更大力揼落埋你嗰度啊嘛，你唔使，喂个个都喺度陪葬紧个大佬，而呢一个就系梁振英同本土派嘅互动嚟噶嘛，嘅成果嚟噶嘛。如果大家都睇唔到呢一样嘢，而呢一样嘢亦都背后好明显地睇到有一啲嘅反习又好，支持习嘅力量又好，为咗继续管治香港而制造嘅花招嚟嘅啫嘛。呢、這个就系我最后嘅结论。嗰啲嘢貌似真嘅，但其实又好假嘅，屌！咁系坚定留噶？香港人系咪真系咁谂噶？勇武抗争又好。本土路线又好，讲呢一个嘅港独又好， 喂，嗰啲嘢系咪真系坚噶？即系有时你啲睇到啲嘢系咪真噶？咪系有啲咁嘅情绪，但系过去唔形成一个政治势力嘅时候冇问题，你咪吹咯。但系去到呢个阶段嘅时候，你发觉好似背后啲嘢操作紧咁噶，大佬。 咪你而家见到我哋即系你讲嗰、那个，我哋上个礼拜都讲啦，嗰、那个路线分歧嗰个问题，系咪要大和解咁样样？其实就呢、這个都要认真思考嘅，即系你和解，即系你话本土派同埋泛民左交啦，应该咁讲啦，系咪应该有路线分歧？要你唔搞清楚嘅时候，你咁样和解咧，其实你都系依然有问题，因为 唔系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嗰日我探阿明，阿明好快咁答一句啦，佢话大佬啊，我新界东北呢单嘢搞到咁大镬啊，同旺角骚乱一定有关系啦。如果你假设嗰啲官唔系俾阿爷入咗屎忽嘅， 嗯。 喂，佢都会咁判啦、啊，正常，因为你越搞越大镬啊嘛，你班友，喂都有警戒嘅，虽然你话个判词写到鬼五马六一件事，喂佢都即刻咁答啊，嗱我唔系要借佢膊头嚟即系踩上去，而系个问题就系在于稍为有正常嘅人去分析而家呢一个所谓嘅政治检控同埋呢个政治嘅判决。背后嘅原因系乜嘢？ 嗯，喂，我哋讲到另一个 topic 噶咯，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啦。 好，下一节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